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呢，听到的是王大文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云霄飞车》，这是他自己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而且呢，是他自己啊，将出道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，都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旋律。 谈恋爱的心情实在不简单，会爬高每几秒又滑下来，几千万个上下天旋又地转，有哭有笑越刺激我越喜欢，只想要跟你冒险，全心全意保护你，吵吵闹是也甜蜜，云霄飞车让我们体验美妙的世界，未来我看不见，但两个人的爱一定会往前，云霄飞车如果你害怕把我收不紧，幸福它会准时绕了几圈再回到这里，现实爱的美下了眼泪，有时候这种翻拍的节奏反而让我看见正派的感动，只想你陪我冒险，全心全意保护你，吵吵 霄飞车。这一首歌呢是王大文用尤克里里创作而成的，而对于这件乐器呢，王大文曾经是小看他了，可是后来又疯狂地爱上了他，因为他一开始觉得这是小孩子的玩具吧，但是当他把它拿到手上的时候，会觉得这件乐器呢可能会带来无限的创意还有可能性，所以在他的新专辑当中啊，有四首歌曲都用到了尤克里里。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一件很特别的小乐器呢？ OK， 继续来听到的是彭佳慧的歌《快乐的人请举手》。 别做无聊的懒惰虫啊！

又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 Yeah.

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是从《爱很简单》这首歌认识了陶喆，从《Melody》这首歌了解到陶喆，然后从刚才这一首《沙滩》呢，是真正的爱上了陶喆。可能他的歌词、旋律、唱腔都未必会让人一见钟情，但是听完之后呢，就会感觉，哎，他的歌词、旋律、唱腔都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。那这一首《沙滩》应该就是这种歌吧？也希望小军的音乐盒给大家带上的这一些歌都能给你这样的感觉。今天最后一首又是一个温柔女生的歌了，周蕙的《好想好好爱你》。你喜欢她的歌是因为什么呢？好啦，今天节目就这样吧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，我的手心